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戏迷乐为您奉上戏曲名家名段，今天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球派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主演的将相和选场。方荣祥是球派第二代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方荣祥幼年进入尚小云先生创办的科班学习，是荣春社最早的弟子之一，后来拜名家骆连祥为师，打下了文武兼备的基础。1941年9月，16岁的方荣祥拜裘盛戎为师，是裘盛戎先生早年四大弟子之一。后来方荣祥担任山东省京剧团副团长，出演过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上世纪80年代逐渐被全国观众熟知，而成为球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演唱和表演被广泛的继承。在演唱上，方荣祥的声音条件虽然不如乃师雄浑，但是他钻研而全面地继承了裘盛戎以气托声、声情并茂的特点，充分地开发了头部的共鸣，在裘盛戎先生演唱风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爆发力和表现力，有他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听方荣祥的剧场实况特别的过瘾，台上的演员有激情，台下的观众反应也自然特别的热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80年代的实况录音，方荣祥主演的京剧《将相和》选场。 Thank you.

他是神腾的洋人，老虎与他和好，万万的不。 您来人何？ 不愿意就算没说。 是啊。于大夫到。 哦，有请。 有请 于大夫。 李亮丞相不劝说老将去， 大夫 老将去。老将军数日未朝，我分身体不爽， 连破岁老，我只铜筋铁骨，求还不老，奏本无朝，莫为留一日。 哦，敢莫为的是凌晨， 我不知道什么凌晨将啊。 老将军，你到临城前惧怕老将军不成？ 不惧怕你我他，退让何来？ 请问老将军，你秦王哪国厉害？ 秦王凶狠无力，怎以廉颇敌之？ 赵王，临城前两次服秦，那是兵死兵伤，将死将开。林丞相尚且不惧，他惧他老将军何来呢？他怕的是文武不和，乃国家之害。 老夫与他不和，与国家祸害之忧。 哎呀，老将军呐！是否请当必然乘虚而入，那是国破家亡，不幸流落失所，血流成河。老乡亲，当那是你换成的什么威风，闹的什么一切，林丞相情愿让将军，不愿让丈夫。 趁虚而入，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叹呐！千千万万老不幸呐，尽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免遭受刀兵之苦。问心何？这于心何人？真 啊，老将军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往？只要老将军回心转意，林丞相还要国父与你赔礼呢。啊，大夫啊，此时局势，我廉颇一人之过，怎能劳动丞相千载？我要身背金帐，亲自与林丞相赔罪便了。 那么多事不可了，不见千载。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先生主演的京剧《将相和弦场》，非常成功地塑造了廉颇这样的一个人物。下面请您听一段比较轻松滑稽的段落，这是京剧传统名剧《法门寺》当中大婶的选段，饰演贾贵的是丑行大家艾世菊先生，饰演赵莲的是老生名家谭元寿先生。 头戴金丝盘帽，身穿绣衣花袍，大家贾贵每五线三天头文呐，实话可也不少了，看一看。哎，这是什么公事啊？怎么一人没有啊？好啊，那我就在这伺候着吧。 这得多加解。请公公安。 四肢入身上隐云双手相请贤，问来是父亲一饮酒，山崖一前忽见那西北天也把风云起，乌云滚滚河满满满满满满 满 怎么逢穷撒尿炒冷子？哪儿来的？ 梅屋县来。 干什么来了？ 投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在不在？这倒不错，素实的。 哎， 啊！我们知县就把这交给你了， 啊？ 没别的了吗？ 没有啊。 整个的，你怎么来的？ 我呀， 啊， 从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的走来的。 哦，打你们衙门一步一步走来的 啊！ 好啊。劳你的驾，扛着腿给我滚回去！一大冰壶分十份，可你怎么糟来的你？你这个猴崽子！ 有请太爷。 我是我碰啊，哼，不用的奴才。我想 起这个没关系，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打发条狗过来让我生这个气 啊。 轰 哦，县太，你还来呀？ 啊， 你怎么刚来呀？ 哦， 千岁爷早就问下来了。 哦，是是是， 我可给你忙哄上、折串上、 哦， 没我呀，腊儿早下来了。 是是是，多谢公公。 哎，其实说两句好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是？ 是是是， 你是投文来了吗？ 投文来了。 文呐、 啊，才子、 哎、拿来呀、 哦是是！ 你见我甭这么处处谈谈的， 是是是是， 我是交朋友人。你是没跟我一块坐下过，不知道我什么脾气。 是是， 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 哦，是是是。 你把它交给我，我给它递上去，消差没事，咱们好办。好办。关上打灯笼照旧，这个案子你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一名不落。 一名不落。 嘿，错过你呀、啊、别人谁也不成啊，这三天的功夫案子会带齐了。哎，可不是我吓唬你， 嗯， 千岁爷早就问下来了。 哦哦哦， 我一直给你忙哄着、折说着，没我那儿早下来了。 是是是，多谢。 哎， 是是是， 说两句好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不 是？是是是 是。这个县太，我可在这儿伺候你半天了。 哦，是是是。 啊。好县太爷的话，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啊，都是这样的头发，要怎样的头发呢？ 啊，那是他问你了。 哦，是是是是， 我拿话领着你跟我装糊涂。 是是是， 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不为什么光换上帽吗？ 是是， 我们好上好下，好换一双靴子好几大两，那得自个儿拿钱买。 是是是， 不是为你一人活着的。 是是是是， 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得交情，这是怎么话说的？ 您的回票呢？ 啊，我换了现银的。 拿两块。 您不是给我？ 哼，真马总，快点去。 有这个我也投得上呢。 看着没有现，我拿话领着他跟我装糊涂，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告诉你啊， 公公。 哎，先推。这我可得罚你啊。 哦， 现在什么节骨眼儿了，你怎么还弄这个呀？ 哎呀， 啊，那不趁早拿回去。 嗯， 拿回去，拿回去。 啊，莫非县亲我？ 那么照你这么一说，那我倒得揣起来了。 是是是是。 哎，吃饭了吗？ 偏过了。 什么时候你就吃了早饭了？ 偏过了。 天还早着呢，老爷子还没起呢。 哦，是 是, 是。 你呀、啊，先到我那个小榻那儿休息休息。 我 休息 不 听我招呼。 哦，是 是, 是。 来来来，孩子们，县太爷来了啊，替我转了转了啊。把那羊肉串拿回几串去，让他尝尝。他不花谁花呀？叫他花就得花，看他花不花。有请千岁爷。 以上您听到的是爱市局谭元寿主演的法门寺片段，上半段的戏弥勒先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继续邀请您听戏聊戏。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障碍。